剛才呢就第一節呢就由呢個周庭的選舉呈請獲勝訴呢開始講起。咁點解由呢件事講起呢，呢、這個就係牽涉到呢中共到今日點解會仍然誤判香港年輕人上街示威係咩顏色革命啊、港獨啊或者反中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其實你如果一路睇返轉頭，我哋做年輕人嘅年代，點解我哋會相信一個代議政制在香港的發展可以最終達到普選，而真正可以是實現這個所謂民意的對政府的一個權限的一個的監察，是因為事實上在英治時代做到這件事，在主權移交之後的頭那五六年呢都仍然是做得到的。直至到03年在問責制推行之後，董建華很快就落實這個基本法23條，是第一次同香港民意出現了一個大的衝突，而結果導致50萬人上街，最終政府是撤回了這個法案。如果那些人覺得反送中條例幾咁重要，我想問一下，相對來說其實基本法23條是香港政府的憲制責任來的。如果你說不能撤回的話，實際上23條是遠遠那個政治上原則性是遠遠高過今次的送中修例。所以說不能撤回送中修例，這個絕對是講大話，因為23條都可以撤回，為什麼送中修例不能夠撤回？而這個整個在董建華之後，中共有一個所謂的四字真言管治香港，就是需要由曾慶紅提出的有所作為。有所作為就是開始加強各個部門在香港事務裏面的嗰個能力同埋個 capacity， 中聯辦嘅編制一路擴大啦，統戰部啦，僑務工作啦，國家安全部門啦，解放軍情報部門啦，然後到呢個嘅廣東省公安廳等等，全部都插手香港嘅事務。所以如果你追源索始，個根本性嘅改變係由03年開始，但係佢表面上起用曾蔭權嚟去和緩呢個局勢，喺暗地裏實際是加強對香港的控制，直至到曾蔭權交出他的任期完了，然後將唐英年用詭計陰謀將他結束他的政治生命，然後擺了梁振英上去。梁振英上去是代表什麼呢？就是各個這些涉港的部門開始鋪上地面了，開始鋪上地面。而同時呢，同英治時代殖民地最大分別是什麼呢？這個就是叫第二支管治隊伍，我叫做 Direct Rule，直接管治模式。英治時代是現代 Red Rule， 那些人不是英國來的，不是保守黨在香港的伸延，亦都不是工黨卡拉漢政府在香港的支部，沒有，亦都不是 MI5 MI6 等等在香港籠絡大量的線人擺在中大裏面去監視這個學生會。英國的制度叫就地而治，個總督就是權力最大的，總督可以直接寫信給唐寧街十號的英國首相，是不需要經過 Foreign Office FOC 然後轉交的。然後殖民地的總督會同行政局就是決策的核心，再加三軍司令和英治亞頭太古啊、康康兵等等，就是組成了這個的殖民地的管治力量。英國是沒有保守黨的MP 在香港成立支部，沒有這個大量的英國的黨務或政務系統來管治香港，這個就是第二個本質上的分別。所以我們香港人是從來感受不到那個 politics 的，為什麼養成陳建波啊這大獅子山下一代會對現在的政治這麼不滿呢？以為以前的政治很好呢？這些是叫做什麼呢？叫白痴，我告訴你，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以前的政治是 under the table 的，所有的東西是英國那個管治核心拆掂他，而不會攤出來給香港人見到。但是自從2012年梁振英上台之後，整個管治的路線不單止日趨強硬，亦都是敢於亮劍，就是不介意給你看到了。所以就借這個的選舉之後，立法會宣誓梁游游慧晶和梁仲恒的宣誓，來一次 DQ 所謂打擊這個港獨自決派等等，其實就是將雨傘運動之後所出來的一代徹底清洗，令到他們沒辦法 參政。在英治時代有沒有一個組織，有沒有參與過港大學生會爭取中文運動，或者反對反貪污觸割拍的學生領袖是會因為這樣而沒辦法參選呢？1985年區議會或者91年立法會的時候絕對不會出現。但是在2012年之後，這個就是所謂的一國的主權是肆無忌憚地去入侵兩制的體制。好了，到我們這一代，我想說我們根本上已經是去到一個是沒有辦法是說服現在的年輕人去回到去以前那個制度裏面爭取一個所謂 reform 在體制內改革這條路。因為你看到劉小麗、周庭、梁天琦那些全部沒得參選，然後你看到在個議會裏面根本就睬你都傻，數夠票就去，數夠票就去，修改埋議事規則，你用體制內容許嘅嘢去拉布阻撓都唔得，喐下報警，嗰啲立法會保安我估懷疑都係全部都係以前嘅警隊嘅人嚟嘅，係咪個個如狼似虎，嗰啲議員個個受傷，逢親係抗爭嘅議員都會受傷，呢個就係我哋目睹成個政治體制崩壞嘅過程，係呢幾年之內發生嘅其實。點解呢？就因為佢連去辦佢都唔辦啦。咁你話係咪林鄭月娥特別撲街呢？我覺得林鄭月娥撲街嘅地方在於佢冇為咗捍衛香港呢一制而去壓上佢所有嘅政治本錢嚟去 defend 香港呢一制。佢係任由中共嘅政治旨意一路通過佢嘅手去執行。冇得賴㗎，我覺得唔好喺度扮可憐，喺度扮同情，話俾人聽佢做家嫂頂呀梁振英頂得幾慘。喺2012嗰陣時佢就係不斷咁樣放風去呢個令到誤導呢個民主派。當時我已經一路已經講話呢個係假嘅，呢個係假嘅，絕對唔係。我仲記得我去 comment 呢個胡蘇同佢嘅選舉裏面，我係大力反對林鄭當選。當時好多人鬧，就係話你梗係喺政府裏面同佢有私人恩怨等等。我話呢個唔係最主要嘅原因。最主要嘅原因我睇到呢個人係一個 ruthless 嘅人，係無所恐懼嘅人，係會乜嘢都做得出嘅人。結果大家終於睇到啦，今日我唔係話我自己叻，我成日都話我希望我自己睇錯，就係咁嘅原因。因為正正就係我睇到嘅悲劇一路一路咁樣發生。到你喺個體制內，你嘅新嘅宗主國不斷去壓制呢個新殖民地嘅人民嘅權利嗰陣時，我想問一下那一代的年青人，他在體制內從政何來有前途呢？選都選不到，你看黃之鋒，你看周庭這一代，是不是？周庭很多人說他可以再參選，對不住，他只要補回個手續可以繼續再 DQ 他的。其實是今次那個法院的判決其實是合理化了這個審查參選人的政治思想這件事嘛，只不過就是他不跟足手續，所以沒有程序公正性嘛。好啦，香港是一個經歷過90年代一個國際城市，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有大量的 NGO， 它不是汕尾，不是東莞，不是烏坎，你怎可能接受這件事呢？五年前爆了一鍋叫做雨傘運動，然後因為佔路令到政府可以乘機拖散了個運動贏了，然後運動開始分裂，五年之後它覺得我如取如攜，DQ 你班友冇聲出，係咪趕你呢個金融時報嘅馬海走，因為陳浩天搞個拖就趕你走，唔俾你返嚟，大家冇聲出，係咪佢已經唔再介意西方點樣睇香港，因為佢覺得呢個就係一國主權下面嘅事務，唔關你哋事。而香港政府喺呢方面好多人話冇聲出，我話錯嘅，以我自己嘅喺政府裏面嘅工作經驗，如果政府呢一邊，特區政府呢一邊係死間誓死反對嘅話呢，中共一定要去稱過究竟佢要付出幾大嘅政治代價先至 achieve 到呢個目標嗰時候，你就要令到佢三思而行。呢個係一國兩制下面唯一可以令到嗰個平衡嘅方式，就係特區政府要全力企喺香港人呢一邊，企喺核心價值呢一邊。呢個唔係話為咗反對中央，這個是真正令到一國兩制成功，維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得到西方的認可，這個才是對整個中國的發展最有利。所以我就說這些是愛國賊，就是這樣的原因。 當中共的極左路線是抬頭的時候，他們全部不出聲。到今日很多人說林鄭是傀儡，路透社上個禮拜發表了一篇文章，就說訪問了三個，一個政府高層，一個認識政府高層的建制派，和一個中共的高層官員，都說五大訴求全部都是被中央否決。而最主要的兩項，在8月7號林鄭月娥寫了報告上去，就希望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撤回，結果被中共否決。我當這個事是真的，但我想問，我想再問清楚一句，如果這個是關乎香港未來的福祉，這個城市是走向衰落，變成東莞，變成惠州的城市，抑或繼續是在中國城市裏面發出奪目的光芒，是這麼重要的時候，林鄭月娥就應該以請辭的方式來去要求中央接納這兩樣東西，別無選擇。我擺定封信在這裡，除非你夾了我家人，你夠不夠膽公開啊？如果不是的話，我就用這樣東西來去爭取一個我們覺得香港仍然可以是和解，同埋是令到個社會的激烈衝突暫緩的一個方法。但是很明顯，整個政府裏面的人都是眷戀權力，包括羅志光，包括那些的黃錦星、陳肇始，你看他的樣子不是那麼賤格的人，是不是謙謙君子的樣子。但是去到最後尾，實際上當你看完8月31號速龍小組進去太子站，是無差別去攻擊毆打市民的時候，仍然是無動於衷。當食花生，我想他們的感覺比起我們一般市民來說是更加冷血，是完全無動於衷。整個政府竟然到今日，常任秘書長到政治助理到副局長到局長，是沒有一個人為政府所做的事感到羞恥而去請辭。你可想而知，基本上這個就是溥儀滿洲國的傀儡政權。為什麼我會這樣說？英治的殖民地和東方人日式管治的殖民地最大的分別是什麼？日本管治滿洲國是以國家安全為首位，國家安全為首位，即是說滿洲國表面上有文官，什麼鄭孝衰總理等等，這些實際上背後就是由這個石原管二、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等這些關東軍的重要人物控制，根本不是日本的軍部，是關東軍直接控制滿洲國。而溥儀就是擺出來的一個象徵式的人物，這些的以國家安全為主的殖民地管治的模式，本質上是跟大英帝國的管治模式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那究竟現在一路這樣發展下去，每一次市民都是問我這個問題，其實我每一次我都是答，其實我是沒有水晶球，我是看不到，我覺得只是憑信念生存下去。我相信今天的香港人都是一樣，是憑著自己的信念去生活下去。所有很多的沙盤推演、理性的分析，我覺得面對一個這樣的政權是無能為力的，其實無能為力。我絕對理解現在的中學生和大學生他們那種的決心和他們在做什麼。昨天在這個的香港鄧寇克由機場撤退出來的示威者，是由步行四小時、五小時，有些就是塞在一個雙層巴士的行李架那裡，然後去到青魚幹線收費廣場，就見到很多自發的香港人揸住各式各樣的車，電單車有，我見到貨 van 有，貴價的 Benz 有，保時捷有， Tesla 也都有，普通的日本車也都有， GoGo van 有，的士路有。大家以為出來那些學生長征入去那些司機都是竟然是什麼個個收費廣場問下周博賢怎樣可以去到 對面線，老周告訴我們，喂，要行這個迪士尼線，然後回旋處落回來，怎知我們準備入迪士尼線 啊，有個大叔告訴我們右邊轉右邊轉，直情就在收費廣場就右轉去對面線，其他車停曬喺度俾佢哋轉。咁啊，呢個表演呢個漂移，唰一聲咁樣轉過，你就睇到香港人其實胡錫進呢啲係唔會明白嘅，唔係話咩暴力綁架年青人，唔係咩外國勢力。我想話俾大家聽，當日暴行出嚟嘅年青人，其實就係同佢哋過往一樣，佢哋係用自己身體力行，用行動去話俾香港人聽，我哋希望爭取嘅一個點嘅香港。呢個喺佔領華爾街運動裏面，我相信好多人未睇過嘅一本書，就係為什麼我們上街去。呢個係一個人類學家寫嘅書嚟嘅 ，David Graeber， 就係寫債務的歷史嘅一個人類學家。佢寫咗一本佔領華爾街運動嘅一個紀實，類似紀實 anthropography， 我哋叫做民族志咁嘅書。佢裏面講到一樣嘢就係咩呢，佔領華爾街運動嘅標題係參與運動嘅人係用運動嘅形式去宣示佢哋一個對未來社會嘅追求。我想大家可以細心諗清楚呢句說話。琴日長征嘅細路 exactly 就係呢，用緊佢哋嘅行動嘅方式嚟去話俾我哋聽佢對香港嗰個 commitment 有幾大。四五個鐘頭由北大嶼山公路行出嚟，由東涌起行喎，行出嚟由晏晝行到夜晚黑，然後香港我哋喺市區嘅人，我哋一路喺度入去話點解咁多車入機場，全部係入去係唔識嘅，唔認識嘅，其實啲人係入去接佢哋走，係自發嘅。所以我就係話呢種喺呢個人類學家嘅眼中叫做預兆式嘅政治，預兆式嘅政治就係同過去我哋所謂嘅列寧式嘅先鋒政黨嘅方式去爭取社會變革好唔同。佢哋相信一個獨裁嘅手段可以達成一個好嘅結果，結果用獨裁手段嚟去奪取政權嘅政黨最終變成騎喺人民頭上面嘅特權階層。呢個喺匈牙利嘅一個好出名嘅叫做吉拉斯嘅人寫嗰本書叫做 The New Class 新階級。我哋讀中大而家叫暴動大學，暴徒大學啦，我哋80年代喺暴徒大學讀社會學嘅人都會睇過呢本書 The New Class， 應該係50年代嘅書嚟嘅。就是一個當你用一個不民主的手段去爭取一樣東西，你達成了目標之後，你自然是會變成是一個更獨裁的政權。毛澤東如是，蘇聯的蘇維埃革命如是，東歐如是，北韓如是等等，無一例外。但是今次我們看到為什麼到現在大家都核爆都不切割呢，個原因已經是脫離了一個所謂理性的分析或者謀略政治，然後我覺得我一路都有咁嘅感覺，係變成一種香港人嘅身份同埋道德運動，係重建我哋香港人嘅身份嘅運動。而呢啲年青人你見到係佢哋將個運動帶去一個見到希望嘅階段。我想俾大家睇下今日喺呢個嘅我母校暴大呢、这個暴徒大學喺百萬大道上面集會嘅情況。除了在迎新營上個禮拜全部上曬裝備去呢個迎新營的所謂四間書院，我哋傳統咧中大、日夫、聯合、崇基生啊，四間書院的比賽，以前就是 damn beat， 我哋叫做咧嗌口號啊，做動作，就是你笑下我笑下你啊，講下我最記得就是嘲笑我哋新亞書院，董之奇出嚟就話我哋係新亞桑拿咁啊，咁啊即係都幾即係好笑嘅其實。但係今次就改咗做咩呢，係譴責呢個政府。嗱呢個就係喺百萬大道由呢個醫學院校徽嗰度就係醫學院大樓。我相信呢度就喺 ULI 影落去嗰陣時候。我唔知係工程學院定係 ULI 影落去大學圖書館。即係我睇到呢、這個好深其實。因為我喺中文大學都有七年嘅時間其實。我哋終於體會到，以前我記得我哋讀書嗰陣時呢就鍾意睇香港學運嘅歷史。咁對於火紅年代即係1975啊， 嗰時港大爭取中文運動啊，反貪污捉葛柏啊，或者係呢個嘅咪油麻地艇戶事件啊咁樣，即係喺嗰啲嘅學生組織者嘅口中就講到好似好巴閉咁樣。咁當時就係試過補調啦，去呢個嘅維園，就俾呢個洋人警司威里警司就即係用警棍去扭打呢個學生咁樣。即係喺我哋80年代讀香港嘅學運歷史已經覺得好大件事，即係呢個威里警司。咁我仲記得收尾呢個嘅羅啟瑞同埋張婉婷拍咗一套戲叫做《玻璃之城》。咁呢個《玻璃之城》呢就係黎明做一個學生運動嘅領袖。咁舒淇就係佢喺大學裏面嘅一個同志戰友嚟。咁一路將嗰個所謂嘅70年代嘅火紅年代將佢好歌頌到好高好高。但你見到今日呢張相嗰時候，我相信真正嘅火紅年代其實係呢兩個月。喺6月之後嘅反送中運動裏面，中大有相當多嘅學生被拘捕，被暴動罪起訴，亦都有好多人受傷。我覺得佢哋嘅勇氣係比我哋呢一代係大。如果你問而家嘅年輕人最大嘅罪行係咩呢，我覺得唔係因為佢哋年輕人，而係因為佢俾到我哋香港人睇到個希望。而對獨裁政權嚟講，佢最唔想，佢最想你認命，認命嘅最好。殖民地政府都一樣㗎，佢想你認命。不過殖民地政府要你認命嘅方法呢，就唔係用白色恐怖啊，用防暴警察去接開開放開學日，由防暴警察去拉沙手身啊呢啲咁嘅嘢，而係殖民地政府用各種各樣嘅懷柔手段，令到你放棄在政治改革上面的訴求，甚至政治改革的要求被邊緣化，是不是你都有自由了，有三級片看，有這個碧麗莎的情人給你看，有這個各式各樣的電視片集給你選，我使乜要這麼多東西去爭取民主呢？但今時今日你見到這個的景象，我覺得今年的四月開始，我去了十幾間學校演講，有些是我拍檔陳啟安排，即是教協，有些學校自己找我，有些我以前的舊同學，講的題目就是100年前的五四100周年。其實當時我真的估不到，我真的估不到這個新五四運動最終是會在香港爆發，而100年前的五四運動香港的學生是沒有參與，因為那場是一場愛國主義運動，而100年之後香港學生所領導的是爭取自由的普世價值的運動，而不是狹隘的國族意識。我相信這個是有史以來在中國的學生運動史裏面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chapter。好多大陸的學生今天有個紅色衫的衝上去在毀壞等等，這些人其實就是歷史裏面的一些渣滓來的，其實一些自己在國家屁都不敢放一個，然後去到有民主自由，澳洲、墨爾本、多倫多、 Calgary、 倫敦、巴黎、香港大放厥詞，是嗎？認住這些人，其實你搏都浪氣，我覺得他們的行為本身就是一個小丑。你對於自己黃泉章、李文竹、709大抓捕這些維權律師屁都不敢放一個，來到香港竟然夠膽在這裡講，大聲講這個民族主義，根本就是壞了腦。我告訴你，這些是壞了腦的人的。但是我相信罷課是會令到香港的抗爭運動是對抗這個白色恐怖是有了一個新的動力。很多人說我們已經很累，我見到很多人留言就是說已經集入第三個月。我經常都說我們這個年紀的人是沒有，絕對沒有一個所謂累和放棄的理由。你見到昨日徒步走出來的年輕人有些濕曬了身，我問那個人飯都沒吃，是吧？我想他未必認得我，是嗎？但是我問他，我說你怎樣，他說我一個人去一個人出來，一個人走出來，一個人進去一個人走出來。我說你這些朋友呢，他說我沒有。 即係我聽完之後其實我自己嗰個感受好深，我覺得大家有機會去接觸多啲佢哋，我覺得你話我唔係吸催淚彈，我唔想被拘捕，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選擇，係唔需要夾硬要逼自己去做。但如果有機會，聽日有集會，今日有集會喺呢個天馬公園，你一樣係有機會接觸到佢哋，你就會明白無論中共開動他們的宣傳機器怎樣去抹黑他們的暴徒、港獨分子、顏色革命都好、恐怖分子等等，其實他們做的事是我們以前不敢做，或者是我們很快已經妥協了，因為我們覺得妥協可以換來一個 peacemealing 的改進，而我們相信面對一個這麼龐大的獨裁體制，就等於當年80年代華里沙領導的波蘭團結工會一樣，團結工會運動最重要就是它一個所謂自我設限，不去挑戰波共的政權，最終是用選舉打倒這個波蘭共產黨的，其實團結工會是。但是我們回過頭來望回頭，由1989年到現在，我們原來相信的一個制度上的改革原來是根本是不會出現的。831就是告訴你是不會出現的。我起碼我自己嘗試過體制內體制外去爭取，是願意去放下自己的政治主張，希望可以求取寸進。我相信陳建文、戴耀廷我們這一代其實都是曾經選擇過用妥協溫和的方式去希望達到這個政治的目的，希望建立一個路徑的依賴，希望這個民主體制可以用牛步的方式都好，可以逐步逐步去發展。很多人說不理解為什麼年輕人是不是受外國勢力煽動，或者我們這些所謂的、大總統不是叫做好像沒有叫很久了、這個大台軍師所煽動，你是煽動什麼？根本他們都不認識我。真正我相信他們有兩種的心態，現在的掌權者胡錫進來香港其實有機會去前線跟他們傾下，是絕對要理解的。第一，他們看不到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出路和希望在哪裡，不是只是大家喊口號，就是說香港的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就會怎樣。如果你經歷過這兩個月之後，我想問一下你如何收拾這個舊山河呢？然後告訴他們這個一國兩制是一個可信任的制度，高度自治仍然存在，不要說2047會不會永續，起碼他們現在已經充分感受到個政權的壓迫性。你看昨天所有地鐵站除了西鐵元朗站之外，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有白衣人看場，是全部都是差不多戒嚴的，所有鐵路，然後今日開學，你諗下嗰間高主教大佬入去茶餐廳要去拉嗰啲學生同埋舊生，拿曬防暴盾、防暴裝備，根本就係而家係衰過戒嚴，戒嚴都有個時限，而家係無時無刻嗰啲防暴警察揸住防暴裝備周街行，喺地鐵站嗰度去拘捕啲人，今朝在地鐵站裏面去拉人，然後港鐵可以隨便不提供公共服務，機場可以停了機場快線，即是說這個不單止是軍警政權、白色恐怖，這個已經是內地維穩體制在香港的新現。維穩體制是什麼呢？就是說通過除了通過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即是武警拘捕司法之外，另外就是通過各種的政府資源去打壓反對政府人士，包括就業，國泰就是咯。你說國泰孤立事件，我想告訴大家，跟住我再說，在學校、社會服務機構、所有公營機構、法定機構出黃糧的 資助機構全部交人，我告訴你，你說不會掛，你看那些中學校長契弟到這樣的地步，今天有些學校就不讓學生戴黑色口罩，我想問一下戴黑色口罩有什麼問題，是不是這些仆街自己拿著十幾萬人工，自己學生受到警察的欺凌，竟然是站在高牆那邊不知所謂，這些仆街學校中學生落住大雨企喺個操場嗰度堅持要罷課，你大人見到，我話俾你聽啊，係無地自容啊，係無地自容啊。莫講話你攞住個人工啊，已經係超乎香港嘅一個 average 打工仔嘅人工啊。大佬，一個高級學位教師60000多元人工，你做過啲乜嘢去保護你哋啲學生？我想問一下，除咗去壓迫嗰啲罷課嘅學生，係咪有啲學校只准戴藍色口罩，黑色、灰色口罩唔准戴？我想問一下有咩 rationale？ 係咪一係就全部都唔准戴？學生戴口罩，學校有乜嘢問題？係咪其他人見到呢啲咁樣嘅校方嘅無理要求，大部分成年人係選擇咩啊？係袖手旁觀。這些叫做平庸之惡，將來香港的大清算這班人絕對是會站在高牆那邊，而不是站在雞蛋這一邊，是不是？我對教育界其實是相當之失望的，有很多是我們的同學來的，80年代我們經歷過89年的朋友的同學，現在很多人是教緊書的，我們是，我希望我呼籲你們不要站在高牆那邊去選擇，你可以選擇沉默，你怕沒了個飯碗的時候你可以選擇不出聲，但是我希望你們不要選擇站在高牆這邊，你這樣去壓迫的學生，你會令到學生對學校對整個教育制度是會失去信心，是覺得你們根本就是一班邪惡和警察站在一起的仆街，是不是？有一間學校大家看蘋果日報就知道了，將他們推到演講室那裡，將班罷課的學生，今日只是冰山一角，我告訴你，跟住當楊潤雄的政治壓力壓下去給校長的時候，這些咁仆街嘢是會聽日後日無日無之地發生，你怎會容許防暴警察在學校門口去守自己學生啊？喇沙犯了什麼罪？我想問一下，為什麼警察的細路在這個學校是要校長出來去接他？我從來沒有想過啲校長拆到這樣的地步，你這樣即是告訴人這個是警察的細路，是不是？最好其實處理這個所謂的警務人員子女受到欺凌威脅的這件事，只有一個方法，大家低調處理，不要去 label 這些人啊。竟然香港這些這樣的十幾萬學的人工的校長，是不是聖保羅男女？好像是，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是不是慌死人不知道那個是高級警務人員的仔女自己站出來迎接，那就抵死了，我告訴你，真是的。我不贊成去對這些警察的警務人員的仔女去作出這些欺凌行為，不過學校這樣的做法其實是直接導致他們會受到欺凌，你點解要升高勾佢哋？點解要俾個咁樣嘅警報器佢哋陀住？咪就係等於將佢變成一個特權階層。好啦，當佢變成學校裏面嘅特權分子嗰陣時候，我想問一下，佢自然就會受到其他同學嘅排擠㗎啦，其實係。根本乜嘢都唔使做就會俾人排擠㗎啦。呢啲咁樣嘅教育局警隊高層到楊潤雄、蔡若蓮呢啲咁嘅人，其實你係幫警察定害緊警察呢？我心諗，我真係甚至懷疑呢個楊潤雄可能都係仇警嘅，其實咁樣嚟去扇佢哋。你越係咁講，係咪楊潤雄講完咗咩？陳茂波去講，陳茂波有乜資格去講啊？你自己用法律手段去欺凌自己嘅仔女嘅同學啊，呢、這個 court case 嚟嘅，其實係輸埋添啊，官司最終你哋自己都做得出嘅仆街嚟嘅，其實係仲講咩唔應該欺凌學童。所以你睇到 整個社會就是變成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很多人覺得很絕望，特別是看完831在太子站發生的事，看完維園開槍事件，大家覺得很絕望。但我想告訴大家，我們是沒有選擇絕望的這個理由，是沒得選擇的。其實對抗白色恐怖，他最想你絕望，最想你不想再看到這些東西，日日防暴警察早上站在地鐵站那裡去搜查年輕人，去抄學生，昨天在六號碼頭全部重裝甲，我想問為什麼要 full gear 的防暴警察在這裡，我親眼看著，是不是那些只是普通落船的乘客，就是 harass 你咯，其實是要你怕咯，是不是由毆打女示威者開始，打爆眼好，到開實彈槍好，到攻入地鐵站射出雷彈好，到進入車廂毆打人都好，其實所有的軍警行動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借所謂的街頭暴力然後去擴大的打擊面，令到其他人都怕，不敢出聲，不敢站出來反對政府。沙田區議員李世雄說一句黑警，就被個鬼佬按在地下拘捕，是不是？這些你說是不是有需要呢？絕對是沒有必要的，他威脅到什麼呢？對公安、對公共秩序有什麼擾亂呢？沒有。問題就是做給你看，給你影住又如何，是不是？給你影住的正正就是我要告訴全世界，這個就是軍警政府現在行緊的一套維穩體制，後面就是白色恐怖。但是很多香港人，我相信我昨天在見到的入去去車那些細路仔翻出來的，連香港人是普通香港人來的，又沒有喊口號，又沒有聲，是不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是非黑白是怎樣。過去為什麼香港的民主運動是選擇體制內，然後看著個體制的崩潰而無能為力？我自己有個反省，我覺得是因為我們不相信香港人是會走上抗爭之路，反而我們相信香港人是會保守妥協，只會在選舉裡面四年投一次票，是不會站出來，到有危機的時候就會移民走路。但是今次我經常都說，為什麼運動改變了我，亦都改變了我對整個香港社會的看法，是因為你見到經歷了80多日的抗爭，他們昨天仍然是可以步行4-5個小時由機場行路行北大嶼山公路行回出來。喂，這個絕對是一個意志來的，其實是不是只是勇氣那麼簡單，怎樣堅持下去。所以我一定要講這件事，就是令到大家看到是他年輕人的罪名，其實是因為他給到香港人看到希望，所以才要這樣的虐打暴力恐嚇，在學校裏面，在學校門口去恐嚇他們，得唔得呢？我覺得係唔得嘅，係唔得嘅，因為警察已經去到一個咁嘅地步，係處全民為敵。呢個就係我睇到希望嘅原因。當一個警察，我都話啦，泰國軍事政變，坦克守住喺四面佛，軍人守住喺呢個 Siam Paragon 嘅出入口，係唔俾啲人入去搞事。香港唔係尼敦道、珀麗大道射出雷彈。你都嚟啲遊客，機場啊排6-7個鐘冇車，即係叫大家唔好嚟。你話關示威者咩事啊？但你留意一下喎，去到7月初，香港政府都勉強維持得到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嗰種嘅管治質素嘅，係咪？而家唔係啦，因為中共維穩模式嚟咗香港，港鐵一定要停，機鐵停，咁咪旅客出唔到嚟囉。跟住搭巴士咪由東涌拉夾入去機場，你見到幾恐怖嘅場面。你搵旅遊業啊，去到訪嗰啲 ETO 啊，去所有主要旅遊市場國家宣傳都冇 Q 用㗎，話俾你聽。你見到呢啲咁嘅畫面，政府正正就係千方百計避免呢啲畫面，俾大家覺得香港雖然有示威遊行，但係都係一個正常嘅城市。好啦，而家維穩體制下面就唔係啦，是一個準戒嚴的城市，是比戒嚴更厲害的城市，即是說他現在叫遊客你不要來。昨天拉了鬼佬， 是吧，我估我先頭以為國內傳媒就話拉到 CIA 總指揮添。是吧，收尾即刻撤回啦嗰、那個 CIA 總指揮。是吧，一個居港嘅外籍人士。你一路一路咁樣燒落去。結果個代價就係要徹底摧毀香港嘅公民社會。而家你睇到個真正嘅意圖啦。香港今次嘅反抗唔係咩港獨恐怖主義組織，其實係一個公民力量嘅反抗，公民社會嘅反抗。香港喺英治咁多年，150多年，佢留低嘅就是一個好強大嘅公民社會。呢、這個公民社會裏面有唔係為政府侍從，政府出糧俾我就跟政府做嘢，或者受民族主義洗腦。我哋係先成為一個公民，然後先成為一個國民。睇大陸就唔係，只有國民身份而冇公民嘅身份。所以佢喺民族主義嘅魔笛一出氣吹起咧，呢班咁樣嘅紅衫軍就有癲喪噶啦喺度。但香港人就好簡單，我今日睇咗龍應台嘅一篇文章，佢話香港其實係喺神州大地裏面唯一咁發聲去對抗呢個嘅獨裁管制、爭取自由嘅人。其實內地人應該感激香港，而唔係視香港人為港獨分子、勾結外國勢力等等。我哋當然明白啦呢樣嘢，但問題就係嗰隻雀仔困喺個籠裏面，你打開咗個籠佢都唔識飛㗎啦，其實根本係。所以你咪見到去到外國嚟到香港嗰啲紅衫軍咪就係咁嘅樣，根本佢都唔會珍惜嚟佢哋所擁有嘅自由，日日咪繼續煲延禧攻略，其實佢去移民去邊度都冇所謂㗎，都係覺得中國餸最好食，中國電視劇最好睇。但係如果今次係我成日都講係一個持久戰，一個漫長嘅一個戰役嗰陣時，呢個戰役最終嘅意義，我相信佢最神奇嘅地方係咩呢？係慢慢彰顯咗出嚟，係慢慢彰顯出嚟。今日我睇到一個由法庭檢控官、檢察檢控主任會協會寫嘅一封信。所有 Matt 仔，即係呢個地裁判司署嘅檢控負責嘅法庭檢控主任，呢個主任聯一個協會發出嘅集體名義發出嘅一封信，就係話而家警察係集體講大話，喺8月30日拘捕譚文豪、歐樂軒、孫曉蘭。這個還有誰，總之一大堆的議員、區議員，而警察竟然就是說這個巧合，根本就是講大話。他說如果警察講大話的話，其實將會影響到日後他們檢控的時候那個情況，法院是不會信納警察所給的口供。其實這個在魚蛋革命已經出現過的，其實已經是在很多的雨傘運動的檢控的法庭裏面，你看到的其實很多警察所給的口供都是不盡不實的，而這個的法庭檢控官、法庭檢控主任協會的公開信就是表示到仍然有一班人，他們是秉承他們不單止他們是一個政府的僱員，他同時是一個香港的公民社會的分子。我記得在這個南韓的電影，這個1987逆權公民這一套電影裏面，最先就是檢控官不肯拒絕，還有個法醫是拒絕在這個漢城大學，即是首爾大學的學生朴忠哲被這個酷刑虐待致死的事件裏面是去反抗的，而是這樣一路一路導致到整個民主運動一路越演越烈，跟住延世大學嘅學生李紅、李韓烈近距離俾南韓軍警嘅催淚彈打中頭部死亡，最終逼到全斗焕總統係要實現呢個嘅民主改革，應該係盧泰愚係實現呢、這個喺漢城奧運之前，再加埋美國嘅壓力，係實現呢個民主改革。 每一個人面對白色恐怖都會害怕，我相信。很多人問我，細良你要小心啲啊，除了身體之外出入要小心啲啊，那些人沒有人性的等等。即是我通常我都唉笑話咁樣，但實際上我會知道個情況係點樣。冇人係安全，我想話俾大家聽。你唔好以為我唔出聲匿埋，因為斯安娜被篤灰事件係將會遍地開花。你以為淨係喺國泰裏面佢嗰啲空姐同事去篤佢背脊咩？踢佢頭咩？去篤佢灰咩？即係話呢個喺官方嘅認可同鼓勵，國泰官方嘅人事管理制度裏面認可與鼓勵嘅政策嚟嘅，篤灰係國泰墮落到咁嘅地步，其實仲衰格過大陸公司啊！喂，香港的大陸公司國企都唔會咁樣，所以我話呢啲就係叫做吳三桂情義結。當佢一行清嗰下咧，就追殺呢個明朝嘅永歷帝咧，就最兇狠嘅其實。呢個就係會將來白色恐怖一路擴展嘅一路。而對抗白色恐怖的方法就是向所有的公民運用他們的權力，運用他們應有的公民權力。是的，我是不簽就不簽。我相信所有的檢控官也是一樣，如果警察遞上來說要即刻要起訴的，看清楚有沒有 merit， 千萬不可以再好像上環當日45人兩日之內起訴。我告訴你，這個是絕對你對不住這個社會，也對不住香港的下一代。每一個人，我不是叫你做英雄，這個世代是沒有英雄，而是每一個人，我就算是一個老師都好，我希望你們保護好那些細路，有政治主張的細路，他們是香港的未來。因為你打爛了這些雞蛋，當香港整整一代變成唯唯諾諾，變成是一班順民的時候，你想想個社會會多恐怖。每一個人講嘢，每一個人喺 Facebook 去寫佢 status 嗰陣時候，佢會先諗下會唔會俾人 capital， 會唔會俾人督灰 ，HR 會唔會召見我，校長會唔會召見我，嗰、那個升 SGM 嗰陣時候會唔會俾隔離嗰個人 cap 咗我圖攞去督灰？你就會知道，當恐懼植入咗你嘅心裏面嗰陣時候，呢、這個就係正正就係白色恐怖最恐怖嘅地方。如果你見到那些人需要幫忙，我經常都說旁觀而不就手，每一個人的位置不同，不是個個人都可以上到去最前線站在那裡，但是旁觀而不就手的精神是什麼？當見到不公義的事發生的時候，有些街坊見到小孩被人這樣警察欺凌的時候，他們敢於挺身而出，結果被人打被人拉，但這些就是所謂香港人，我們這麼久百多年來，其實我們保留了最傳統最傳統的一些的價值信念，這個不是西方核心價值那麼簡單，民主人權自由這個西方核心價值，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在生活裏面，當面對這個白色恐怖防暴警察周圍走的時候，軍警治港的時候，我們更加出於一個傳統的價值觀，其實就是義憤，是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記得在五年前在金鐘結束佔領之後，我寫了一本書和抗命宣，叫做《情與義》，就是說我們79日在金鐘的經歷，訪問了很多人，然後最終我發覺他們根本不是說對雙普選有什麼期望，他們都知道中共是不會妥協，但他們堅持留在這裡不走，其實是對香港的感情和對手足的義，是這兩樣東西。其實大陸就是一個互相出賣的社會，因為由1949年開始，政權就不斷鼓勵群眾鬥群眾，以督灰出賣割席為他們的生存之道，老婆可以出賣老公，仔女出賣父母，薄熙來可以打到個老豆條頸骨裂的，薄一波就是這樣的社會來的，這班人是這樣出來的，他們就是會將人性的陰暗面發揮到盡，是通過恐懼去 manipulate人性的陰暗面。我們在英治裏面，因為不是一個很鎮壓性的一個政府，亦都有維持相對的自由，所以個社會裏面的人心的價值觀，我們保留了傳統的中國人的價值觀在這裡。你見到很多街坊出去保護那些示威者， 完全未必是因為什麼核心價值、民主自由這些信念，而他覺得你這樣蝦啲細路仔就是不對，這個就是出於義憤。而這個社會我們見到人性，我們以往我們對香港人，香港人是很 harsh 的，對自己我覺得是 harsh 到的地步，是經常踐踏自己的，覺得香港人很世故、很成熟，眼中只有錢，男的就是這個不成熟，女的就是港女掛著消費，平時放假就掛著去旅行。很多時候這幾個月為什麼我們見到香港人好像突然間不同了呢？我覺得不是香港人變了，而是香港人一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都是 隱藏了這件事裡面。為什麼會出現呢？他為什麼有隱藏呢？是因為我們是一個移民的城市，我們父母是難民，一個難民的社會，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很多的陌生人在你的生活裏面出現，不是傳統熟悉的農村社會。我們對人的信任度是很防衛性的，香港人因為大家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嘛。我記得我住在寨子區的年代，那些隔離左右在不同的木屋啊、寮屋啊、危樓啊那裡搬過來，是不識的，其實慢慢才熟絡，所以我們對陌生人是很有防範，很多東西或者擺到出來就是微睛眼企咁樣，嗱你唔好呃我啊，我知道你噶，我睇穿你噶咁樣。但我哋個內心裏面咧，我覺得香港人咧個內心裏面咧，其實佢係一個傳統中國人嘅一啲嘅應有嘅一啲價值信念仲喺度嘅，譬如家庭咧、家庭觀念啦、父母同仔女嘅關係啦、人同人之間嘅信任啦，因為佢冇經歷過一個共產主義嘅管治。那種對人性的操弄、操控和洗腦，所以我說你看到在運動裏面，就算大家戴著口罩見不到個真樣都好，為什麼他這麼容易被警察用臥底捉鬼這件事來去摧毀他們呢？我覺得警察用臥底這個是心戰來的，除了他說拘捕什麼核心暴力分子，我覺得這個都是假，他是要 trigger 這個示威者裏面一種對人的不信任，而對人的不信任就會令到他們瓦解。其實每一次他們回去救那些，原來就是拘捕他們的臥底，那你慢慢就對人沒有信任，然後你開始不信任的時候你就很 cynical。 我曾幾何時我都相信香港人是很 cynical 和很 instrumental 做事，永遠都是講求效率，一定要用最快的方法去到目的地。香港人不會為了一個信念去揮霍這件事，所以我說運動也是改變了我們，不是我們去投入運動那麼簡單。不過運動改變了我們的時候，我們選擇的就是這個，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個是胡錫進不會明白的所謂和理非為什麼不去譴責暴力的問題。當我們視為這個是命運共同體的時候，就算示威者做了一些我們認為不正確的事都好，我們會叫他檢討反省，而不是說要跟他們去一刀兩斷，視他為暴徒，推他們上去法庭，這個是絕對不會做的。而這個也都是到今日，如果你希望一個維穩的體系令到所有人噤聲，所有出來反抗的人孤立，這個就是個目的嘛，是絕對做不到的。我覺得是後果會是怎樣呢？有人提出就是香港會不會北愛爾蘭化呢，即是說軍警長期在街上巡邏，然後呢就示威者不斷採取遊擊戰的方式去對付軍警。我不知道這個 endgame， 我覺得是可能就是說如果你是長期維持一種這樣高壓的手段，那就不會有這個和解停火的一天，是不會。你看到星期六其實是沒有合法的批准的遊行，是不是？只不過在街上的人群聚集。所以我說當如果用緊急狀態法的時候，是會更加多星期六的情況出現的時候，這個就必然導致到武警和解放軍進駐了。那究竟個後果是不是就是會 中共所落見的呢？當解放軍進駐的時候，會有沒有一個、兩個、十個、一百個、五百個黃維林黨坦克出現呢？我敢寫包單，一定有，一定有。今日人民，昨日人民日報開始明白什麼叫攬炒。他說攬炒的意思就是令到用暴力去騎劫年輕人，我相信他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攬炒的邏輯其實就是過去的焦土將它放大在運動裏面，即是說當香港，大家留心聽著，當香港已經沒有希望，我們對香港的前途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看不到出路的時候，我們唯一的方式就是要毀滅香港，令到大陸冇辦法繼續喺香港去榨取嘅利益。毀滅香港嘅方式就係要求國際制裁香港，要求令到係呢個嘅香港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失去咗中國作為呢個集資嘅地方嘅地位。嗱，呢個好多人話係出於自私乜乜乜，但我想解釋俾大家聽。如果是因為出於絕望，這個是絕對可以理解的。你要化解這種這樣的即情意結，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complex， 是一種情緒。你要化解這個情意結，你就調回轉，你要令到年輕的一代去看到高度自治是仍然有得發展的。而你繼續一話八三一框架不可撼動，那就沒得說了，真的沒得說了，我根本看不到他有得發展嘛。我由85年看區議會選舉，一直91年立法局選舉，到95年彭定康政改，我年仔的年代我真的看到個政治體制是有發展的，那我為什麼要上街掟磚呢？但當你看不到他有機會發展的時候，我想問一下你的選擇是什麼？回不到轉頭，因為你的政治意識已經覺醒了，而你看不到發展，所以最後就是通過什麼呢？其實一種絕望底下的一種情況，我不覺得是北愛爾蘭化，其實是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在西岸長大的，在難民營長大的巴勒斯坦青年，你看看他們看不看到自己的未來？是看不到的。當他看不到自己未來的時候，他會選擇怎樣做？他會走上去對抗這個以軍，向以軍掟石，然後以軍用實彈還擊。我哋睇新聞咪睇到囉，其實係咪喺加沙，係一種絕望嘅反抗嚟嘅。其實係咁，你話喂呢種絕望嘅情意結係點嚟嘅呢？咁係因為由雨傘運動之後一路睇到嗰個發展㗎嘛。邊一個發展唔係令到大家更加 depressed？ 我哋仲可以因為我們的身處的年紀，社會階梯不同，我們還可以有很多選擇。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望向2047的時候，根本上他會看到，就是如果我所喜歡的這個香港到時已經不存在的時候，我寧願他提早在我手上消失。這個就是攬炒咯。其實很多人說喂，香港怎樣跟這個西岸比較啊？我不是說地理上或者地緣政治等同於難民營，而是說實際上那種的因為絕望而產生的一種焦土或者攬炒的一種情意結，這個跟爭取一個目標的希望是有不同的。我覺得那種激烈的程度是不同的，而我覺得政府到今日，佢唔單止冇回應到呢一種咁嘅情緒，佢甚至係一路助長緊呢種情緒。點解呢？就係當軍警用白色恐怖嘅方式進入學校，好快我諗進入中文大學㗎啦，會係咪去抄人、去宿舍拉人等等呢啲嘢，同以往南韓嘅手法係一樣，只會激催生更多的學生投身更激烈的運動。長期1980年全斗焕派散兵去光州掃射那些市民，很多學生犧牲了， 跟住之後嗰幾年喺光州美國文化協會自焚跳樓，光州嘅大學生。1975年朴正熙點樣對付當時嘅漢城大學學生？如果大家有去過首爾嘅話咧，可能大家都會有搭二號線去到一個宏大站，宏大站前宏益大學嗰度條叫大學路。好多人都好奇怪，點解首爾嘅大學路冇一間大學都冇嘅咧？咁其實嗰度係以前漢城大學嘅所在地。1975年朴正熙將漢城大學搬到武雷宮咁遠，即係等於香港一樣將佢搬到去天水圍遠離呢個市區，當時又未有地鐵，根本出嚟市區示威就好困難。咁所以漢城即係首爾嘅大學路係冇大學嘅，而家係因為原本嘅首爾大學就搬走咗。咁結果呢，佢以為可以搞掂，結果唔係喎，結果就喺市區裏面呢，就係兩間嘅私立大學，就係延世大學同埋高麗大學，就係呢就係傳承咗呢個學生運動。而延世大學就係當日李寒烈被催淚彈打死，大家如果有睇過逆權公民呢套電影，你會見到嗰個畫面，就係一個佢嘅戰友扶住中彈之後嘅李寒烈嗰張嘅黑白相，其實咁然後就大家會知道嘅韓國嘅學生運動係一路一路越吹越激烈，直至到呢個軍政府宣布交出呢個政權，進行呢個民主改革。香港係難好多，我覺得，因為我哋唔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地方，而嗰個大佬永遠匿喺個特區政府嘅傀儡後面。好多人話逼佢出解放軍，佢會出解放軍，我一早已經講，我話一定唔會。呢個就係大家見到啦，就係當時呢張相，即係令到好多韓國人係感受好深嘅。其實就喺延世大學裏面中彈身亡嘅李寒烈，係近距離香港係會發生。我想話俾大家聽，因為警察而家你睇到㗎啦，蘋果好多直播嘅頻道你見到，在水馬後面水平射擊的催淚彈，如果打中個頭就會死的了，其實近距離大家知道你會坐視香港人會人命的犧牲，袖手旁觀，你見到香港的精英是墮落到這樣的地步，我應不厭其煩再講，是會有人命傷亡的，其實是會有會死人的，其實這樣。因為這樣的軍警的激烈衝突和市民的激烈衝突，那個風險是沒辦法估計。在維園當日，如果卧底是可以配備 Clock 17 9mm 的，大佬啊，個彈頭是不是這個 Smith & Wesson 的 M10 左輪手槍，不是點38來的，那支是大家知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呢？是 9mm 的彈殼，大口径的手槍，自動手槍。我想問下警察有沒有交代，原來同示威者一起的卧底是配備大口径的手槍。好了，我想問，不是你打死示威者，示威者搶了你的槍會怎樣呢？派卧底的指揮官有沒有想過後果的嚴重性？那粒子彈殼是在皇室堡對面的噴水池找到的。阿 Len 所以找張相給大家看看。星期六，很多人當食花生，政府官員、大學校長，我就是說其實已經去到人命傷亡的邊緣，人死的邊緣了，其實已經是。不是跨過一步粉身碎骨，而是跨過一步之後就是死人。如果你是林鄭月娥，如果真是路透社所說你被架空，沒辦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沒辦法撤回，你見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你沒得選擇，你只有請辭，是沒得選擇。如果你不是用 自己的生命和政治前途去相搏的話，你根本就沒有資格去坐在這個位置。如果警察是可以配備大口径的手槍，是跟示威者一起去衝擊，然後被示威者發現的時候可以拔槍，我不知道有沒有去表示自己警察的身份，有沒有去喝令示威者停止。如果這張照片看出來的話，那個手槍不像是 CID 的手槍，應該就是飛虎隊、機場特警或者是反恐特警所配備的奧地利 Clock 17。即是說在警察眼中他們做的 operation 就是反恐，他根本就是視這些示威者為恐怖分子。如果你沒辦法解釋的，其實在維園這些 operation 是沒辦法解釋的，這個已經是去到走上死人的一條，跨過了那條線的了。我覺得現在是時間的問題，其實已經跨過了那條線，現在只是 about times， 是時間的問題，幾時發生幾時出現。我對於那些的國際人國際的 NGO 是很失望的。其實你問8月31號這個不是人道危機，然後竟然除了國際特赦協會之外是沒有一個國際機構對香港問題發聲。宣明會很多人說大家不應該混為一談，對不住，我覺得平時我可以仁義道德乜都得，但是如果你見到香港已經陷入一個這樣的人道危機災難的時候，我想問一下你不出聲，即是選擇站在高牆那邊的，等於那些大中學的校長、那些中學的老師，當你對於戴黑色口罩的學生受到學校的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你們選擇不出聲，其實你們已經是選擇了站在軍警這一邊。但是好彩，我覺得我在昨天入機場的時候，我見到很多香港人沒有那麼多大道理的，其實就是我們的一些基本做人的價值信念，就是出於義憤，見到他們這樣走出來是不忍心。所以你問去到今時今日還期待什麼切割，我昨天看視點31胡錫進和陶傑的對話，我真的覺得完全是外星人咁樣，仲期待咩出現切割呢？我想問切咩割呢？喂，已經行即個過程已經行到今日，大家經歷嘅事情亦都咁多，係我哋過去一生人喺社會運動嘅總和嚟嘅。其實如果你問個 end game 會係點，我覺得已經唔係五大訴求，已經不是只是五大訴求。如果你說要示威行動平息才有得談，亦都不會發生，這個就會變成是常態化的白色恐怖，常態化的戒嚴狀態。結果第一香港的有效管治不用再談了。我想問十月你讀什麼施政報告呢？怎麼讀呢？我想問怎麼過大嶼山填海啊？怎麼過國歌法啊？你的官員怎麼出街啊？特首怎麼落區啊？怎麼出街啊？我想問出不出到街啊？第二，整個制度的信任會崩壞。你見到檢控官主任、法庭檢控主任的寫給律政司的信件，他們是為這個制度的崩壞作出最後的掙扎。其實有沒有人再信這個司法制度？法院審理這些示威者的時候會怎樣？第三，除了制度信任的崩潰之外，剛才我說過，第一 不可管治，第二制度信任崩溃，第三香港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移民潮，是比起八九年更大规模的移民潮，很多人已经不想下一代再回来，送了外国的就叫他们留在当地。这个这样的人才的流失，最终填补入来的就是大陆的所谓精英，他们就是那些眼中穷得只剩下钱的人。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模范城市，由1972年麦理浩所建设的香港就是个 endgame。 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会明白到那些年轻人那种 now or never 誓死一搏那种心情，要化解你只是话到给他们听，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仍然是可以内部改革，可以令到香港继续，不是只是经济发展，不是说不要再说大湾区这帮扑街，是你要话给我们听，我们怎样可以个制度继续发展，重建个制度的信任。如果不是，这个是不会可以结束，不会可以结束的。而我们也都没得选择，我们只可以继续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精神，用我们的信念去跟他们一起走下去。其实我对于他们昨天行路出来的那个情况呢，其实我自己感受很深，我觉得。那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我觉得。而重要你要想回那班人是经历过两个几月来的折腾，是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所以我相信，我仍然相信，最终当我们制度不可以信，官员不可以信，体制没办法信任的时候，我们只可以选择信任的只是得什么呢？其实只有香港人。今集的时间差不多，听日再见，拜拜。 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又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咁樣呢，呢一個呢係包埋送去你屋企㗎喇。咁呢就四至六人呢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㗎喇。但係呢我哋而家特價呢係688蚊，我哋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返熱就食㗎喎，係咪好呢？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呢就1088蚊，特價888蚊。十至十二個人呢就1388蚊，特價呢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這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呢你都夠呢個人頭呢，其實一定有剩嘅。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一定要好多錢。好，咁你翻去全家食咪好開心呢，係中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個。